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这几天呢，我一直每天晚上都立志于为大家盘点一下从北京坐火车出发一夜就能够到达的名城。坐着火车去旅行，把时间用在路上，既可以睡上一觉，又可以省下一夜的酒店的费用，这样的话呢，是既省时又省钱的一种玩法，七发招致又不耽误大家的行程，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接下来我为大家要推荐的呢，就是坐着火车去南京，比如说坐D321次，头一天晚上9:23北京南站出发，第二天早晨6:40就已经到达南京站了。洗洗脸，梳洗打扮一番，直接开启出去游玩的节奏。到了南京，这欣赏美景，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当然是秦淮河了。十里秦淮，六朝粉黛。秦淮河是中国长江下游右岸的一个支流，古称龙藏浦，汉代时候呢叫做淮水，唐朝以后改称秦淮。秦淮河大部分是在南京市境内的，是南京市最大的地区性的河流。在历史上，它的航运灌溉作用孕育了南京古老而又文明的文化，被称之为是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也是极负盛名的，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着波，歌天酒兴深摇画舫，河畔夫子庙文华风流，来金陵必须要夜游秦淮河。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古都。 来这里重温金陵梦，必须要去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呢，在中山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的博物馆，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的博物馆，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除了珍贵的藏品古玩字画，还能够穿越时光，体验30年代的金陵风情。来到南京，我们还要去向国父致敬，向革命前辈致敬，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一趟中山陵。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及其附属的纪念建筑群，面积有8万多平方米，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中山陵建筑色调和谐统一，更有庄严性的气氛，既有深刻的含义，又有宏伟的气势，而且呢，都是建筑名家的杰作，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被称之为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南京在历史上是有很多故事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那段故事，一定要从总统府说起。南京总统府在长江路292号，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现在呢已经被开辟成了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南京最具有年代感的建筑，国民政府中央所在地，这里见证着太平天国与两江总督衙门的兴衰，与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大事件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如果来到南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赶往栖霞山去好好看一看。栖霞山被称为是金陵第一名秀山，南朝时呢，山中建有栖霞精舍，栖霞山素有六朝圣迹之称，在清代被列为了金陵48景之一。历史上曾有5王14帝登临栖霞山，历史古迹达到了80多处，荟萃了宗教文化、帝王文化、绿色文化、名人民俗文化、地质文化、石刻文化、茶文化等等，千年古刹、佛学三论宗祖庭、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的古栖霞寺就坐落在栖霞山的西麓。好的，关于南京的美景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南京的美食，也是不错的哦。 阵阵醉人的花香， 最美的紫罗兰盛开在你头上， 开在你头上。 记得那时天空下着雨，正哭泣，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主题呢，仍然是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的火车到底能去哪里呢？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南京。刚刚在歌曲之前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南京的美景，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一下南京的美食了。说到南京的美食，首先最容易被想到的应该就是鸭血粉丝汤了吧。好像南京人早点就以这个为主食了。鸭血粉丝汤呢，是由鸭血、鸭肠、鸭肝等加入鸭汤和粉丝制成，它的口感平和、鲜香、清爽，南北皆宜的口味特色风靡全国各地。而且呢，南京人好像每天都要喝上一碗鸭血粉丝汤呢。另外，南京的特产当然就是盐水鸭了。南京的盐水鸭制作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盐水鸭皮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 酥嫩的特点。盐水鸭是最能体现鸭子的本味的，做法返璞归真，尽显食材的鲜美。到了南京也可以尝一尝南京特色的汤包。南京的汤包汤汁浓郁，小巧玲珑的包皮儿薄如纸，而且呢还不会破，肉多而不腻，一口咬下去一定要让鲜美的汤汁涌出来，满满的喝下去。吃的时候要小心，以免烫伤嘴哦。南京人吃小笼包还是有歌谣的，悄悄移，渐渐提，先开窗后喝汤，这可是一套完美的程序哦。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是要带领大家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的火车去往名城旅游的。接下来我们离开南京，从北京出发去往历史名城西安。去往西安第一站必然是秦始皇的兵马俑了，第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一批的中国世界遗产，这可是中国历史的骄傲。在1987年的时候，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称之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先后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的首脑来此参观访问，成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被誉为是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如果玩穿越的话，问我最想回到哪个朝代，我一定会回答是唐朝。虽然穿越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玩一次梦回大唐，一起去往大唐芙蓉园。大唐芙蓉园呢，是在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仿照唐代皇家园林样式重新建造的，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的主题文化公园，占地面积有1000亩，其中水域面积达到了300亩。园内建有紫云楼、侍女馆、御宴宫、杏园、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还有唐室等许许多多的仿古建筑，是中国最大的仿唐朝皇家建筑群。陕西的历史真的是太厚重了，所以来到西安也一定要去看一看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里的历史举世无双。在2016年的时候，陕西历史博物馆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选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呢，有意突出盛唐风采。长安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之后呢，集中珍藏了陕西地区出土的珍贵文物37万多件。 西安虽然说是一个历史名城，但它也不乏现代化的气息，比如说大雁塔的北广场的夜景真的是美妙绝伦。整个广场由水景喷泉、文化广场、园林景观、文化长廊和旅游商贸等设施组成。这里呢是著名的城市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在此表演。整个广场以大雁塔为中轴三等分，中央呢是主景水道，左右两侧分别是唐诗园林区、法相花坛区、禅修树林区等景观。广场的南端设置水景落瀑、主题水景，还有观景平台等等。西安不仅历史厚重、名胜古迹众多，而且呢，它的美食也是别具特色的。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西安美食。 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西安美食。说到这西安的美食，首先就是要尝一尝这陕西肉夹馍以及羊肉泡馍了。陕西的肉夹馍呢，我们经常可以吃到，而地道的羊肉泡馍就未必了。羊肉泡馍可是陕西的风味美食，尤其是以西安最负盛名。它的烹调过程非常的精细，原料呢味儿很重，而且肉是很烂的，汤浓肥而不腻，营养丰富，香气四溢，食后回味无穷。因为它能够暖胃耐饥，所以呢西安和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都特别喜欢吃这道菜。外来的宾客来到了陕西也一定要尝一尝，它可以算得上是陕西名食的总代表了。另外呢，我觉得像油泼面呀，还有凉皮儿，以及粉蒸羊肉、西安臊子面，都是值得推荐的。在这里，我觉得我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因为这些面食在咱们大北京也是随时可以找得到的。但我想，在北京吃的总归没有在西安吃的那么地道吧。所以，如果到了西安的话，一定要去回民街来尝一尝刚才我提到过的所有美食。出去旅游的心情，除了看风景、看古迹，最重要的就是吃当地的美食了。我想很多小吃货们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吧。我用了3天的时间为大家盘点了一下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的火车能去往的名城，在闲暇之余，希望你也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